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红军走到坐在角落里那个男人的身后，他伸出右手大声说：你好，我是红军，今天新来的，你叫我 Jim 好了，很高兴认识你。那人的身体震了一下，抬起头看见红军伸过来的手，便把右手伸过来和红军握在一起，身子慢慢地从椅子上抬起来，就像是被红军拉着手拽着站起来似的。红军见他个子不高，貌不惊人，眼神闪闪烁烁的，好像总在回避着红军的目光。红军觉得他以前没见过这个人，便等着听他自己介绍。那人终于开口说话了：李龙伟。又嘀咕了一声：您好。红军相信自己以前一定听过这个名字，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了。他拍了一下李龙伟的肩膀，转身往办公室走。他决定不再想了，他相信一定会在不经意的时候一下子想起来。红军站到自己的新办公室门口，不由得笑了。这房间真够小的，几乎和外面每个人站的空间差不多，只是被墙围了起来，结果反而显得更加的狭小。Jason 在房间里站着，看红军到了门口，便说：很小，委屈你了，不过这样子蛮好的，你就会经常出去跑到客户那里去，不会待在这小房间里啊。红军笑了笑走了进来，也说了一句：蛮好的。Jason 让红军坐到自己的椅子上，便说要打几个电话，走进那间小会客室了。肖斌拎着个电脑包走了进来，告诉红军这是公司给他配的笔记本电脑，又把写着密码、用户名等登录信息的纸片递给了红军。红军把自己带来的皮箱放在一旁的墙边，打开电脑包，拿出里面的黑色 IBM 电脑。这让他一下子怀念起在 ICE 时候的那台也是 IBM 的笔记本电脑了。红军正在摆弄着电脑，设置着自己喜好的各种选项，门一下子被推开了。红军先是感觉到了一阵风，然后发现他面前站着一个女孩。还没来得及红军说话，女孩已经开口了：洪总，对不起啊，放完长假今天头一天上班，有太多事情了，我刚才是先去给一家客户送些资料，本来十一前就应该给他们送过去的，可他们临放假根本没心思干正事儿，所以我就想等放完假一上班再送过去，本来是想送去放到他们桌上就回来的，可是他们上午好像不忙，非拉着我说这说那，讲的都是那些没意思的瞎说八道，我就一直急着赶紧往回跑，您看这不才赶回来。红军张着嘴，被这女孩子的一长串连珠炮给搞懵了，也在呆呆地看着这个女孩的样子。女孩高高瘦瘦的，典型的豆芽菜的骨感身材，长长的头发染了一些淡黄色，挽在脑后，脸倒是圆圆的，不算长。红军心想，谢天谢地，不然高个的长脸真像个惊叹号了，现在的样子挺好，是个向日葵。女孩的容貌很端正，皮肤很白很细，因为跑进来又说了一大堆话， 五官稍微有些变形，慢慢的恢复自然了。红军就发现他很耐看，尤其是一双眼睛特别的有灵气。红军好像找到了这女孩为什么话这么多的原因了，因为她脸上的嘴巴和一双眼睛都会说话。女孩穿了一身很普通的衣服，上面是件衬衫，下面是条裤子，很利索的样子。女孩见红军盯着自己，好像明白过来了，脸一红，忙说：哦，我是这儿的客户经理，叫刘飞冰，你叫我飞比就好了， P-H-O-E-B-E。 红军听着飞比把他的英文名字拼完，才注意到飞比直接称呼自己你，而没有像刚才的几个人一样对自己称呼您。虽然觉得有些意外，但又好像觉得挺舒服的。他对着菲比微笑着说：哦，别叫我洪总，你要是叫我洪总啊，我就叫你刘副总，因为咱俩是上下级，我是总，你就得是副总了。这样吧，你叫我 Jim 好了。好吧好吧，反正我早就知道你的大名了，一直都想认识认识你，没想到你来当我老板了。嗯，你们做销售真厉害，我都输给你们好多回了，好多回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输的。哎，对了，你们那个小谭老在项目上给我下套，他下了套我就钻进去，都不知道为什么老上当。哎，这个小谭就是你带出来的吧？太恐怖了，我从来都没有从他手里赢过单子。 红军笑得更厉害了，他以前从没见过心态能始终这么好的常败将军，看来这个菲比倒是一个可造之才呀。红军打断菲比：哎，不要还是你们的呀，现在是咱们和他们了啊。菲比笑着说：啊，对对对对，我忘了，现在你和我是一伙的了，欢迎你弃暗投明，革命不分先后，你来了就好了，我以后才不怕什么小谭了呢。别说小谭，哼，老谭也不怕了，嘿，因为我有老红了。 菲比忽然停住了，好像犹豫了一下，然后接着说： 嗯，哎，我就叫你老红吧。 红军笑着说：随便，不过你的名字都不太好念，中文名字吧不太上口，英文名字呢我觉得好像也不是特别好。 菲比已经转身走到门口，手扶在门上说： 你先忙吧，我来打个招呼，不打扰你了。名字吗？怎么你一见面就想给我改名字呀？对不起，您啊凑合着叫吧。 说完又像一阵风一样刮走了。 红军愣在那里，脸上还带着刚才的笑容，他正在咂摸味道呢。 这时 Jason 推开门进来，红军便站了起来。 Jason 说：我们去那边会客室聊聊吧，我把这里的情形都和你讲一讲。啊，对了，亚太区在新加坡要开个会，我不想去，没有时间，我想请你代替我去，带着耳朵滥竽充数就好了，就这样。 红军听了觉得很奇怪，跟着 Jason 向小会客室走去。 红军连着好几天都在琢磨，为什么 Jason 让自己替他去新加坡出席亚太区的会议，好像猜出来一些，但又觉得似乎有些不合常理，最后只好摇了摇头。 Jason 看来真是不按常理出牌，像一个不定向导弹，让人琢磨不透，更无法预测他下一步的轨道是什么样。按 Jason 自己给红军的说法是，他之所以自己不想去，就是因为他不想浪费时间听那些老外们的指手画脚，他说他们是在聒噪，而他给亚太区找的理由是他的太太忽然病了，可能是因为在上海水土不服，所以 Jason 不能在这个时候飞到新加坡去开两天的会。 红军觉得好笑， 他还是头一次听说台湾人在上海会水土不服的，起码台湾男人对上海的水土和上海的水土养的一方女人都服得很。也许正如此，台湾女人也可能会对上海不服了吧，谁知道呢？至于 Jason 为什么会选择红军代替他去， Jason 自己的说法是希望红军利用这个机会去熟悉一下环境。红军觉得更可笑了，他刚来公司，连威希尔北京这个小环境他都还没熟悉呢，跑去熟悉威希尔亚太区干什么呢？用去趟新加坡作为加入威希尔的奖赏吗？应该不会。红军不是没出过国的人，他已经跑过世界上太多地方了。当 Jason 上次在星巴克里说出威希尔亚太区那帮混蛋的时候，红军就已经很清楚 Jason 和威希尔亚太区的关系不好，当时还只是以为那是 Jason 内心情绪的宣泄，没想到他竟这么直截了当地拒绝去开会，简直是向亚太区示威和叫板。红军总觉得这样做过于情绪化，他很难理解 Jason 怎么会这么不加掩饰地公开他和亚太区的矛盾。另外，红军推测 Jason 让自己去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进一步向自己示好，表现他 Jason 对红军毫无戒心，完全信任，没有任何顾虑。可能他也有些后悔上次在星巴克无意中透露出的话，提到他曾经担心威希尔把红军挖过来替掉他，所以想打消红军的疑虑。的确，杰森肯定已经不再担心，红军现在只不过是他手下的一个小经理了。另一个隐藏的更深的原因，是因为红军新来乍到，对威希尔的情况不了解，杰森就不必担心他向亚太区当面告状了。不管怎样，红军并不喜欢跑这趟差事，威希尔北京的烂摊子他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呢，早上又被前台的那个玛丽把他噎得够呛，这让他心里怄了不少气。早上刚上班，红军走到前台对玛丽说，对了 Mary，你帮我一个忙好吗？这是申请新加坡签证的资料，我都弄好了，你帮我跑一趟嘉里中心送到签证处就行了。没想到玛丽却皱了个眉头，一脸难色地说，哎呀，可我这会儿走不开呀，劳拉给我布置了一大堆事儿，正愁忙不过来呢，要不您给上海打个电话和劳拉讲一下，她不发话我真不敢出去啊。红军一听就火了，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女孩却也知道利用外企的矩阵式架构搞小动作了。外企里的很多岗位都是有两个头的，玛丽在北京，红军是她的老板，算是属地管理。玛丽是前台的接待员，做行政的，上海的财务经理劳拉也是她的老板，算是业务管理。水平低一些的会利用这种双重管理来偷懒。红军让他做事的时候，他推脱正忙劳拉的事。红军知道肯定当劳拉让玛丽办事的时候，他会推脱正忙红军的事儿呢。水平高一些的呢，会在这种双重管理下走钢丝，想办法让两个老板都努力争取发展自己成为心腹，自己左右逢源，两边得好处。红军相信这玛丽还只属于低水平的玩法，红军恨的就是那种走钢丝的高手。他压住火气，皱着眉头，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玛丽说，那我自己去吧，你忙你的，如果 Jason 来电话找我，你告诉他我去办签证了。劳拉也真是的，给你派那么多的活，也不看看你干得完干不完，想把你累死呀。我得和 Jason 说说了，应该再请一个秘书来，这么多事一个人忙不过来嘛，除非找个能力更强一些的。玛丽听着红军的这些话，脸上就像是一个万花筒一样， 变化了好几次。刚听了红军的头一句话，他是一阵轻松得意，心想又把一个差事推出去了。听红军接着说，他脸有些红，红军这么心疼他，倒弄得他不好意思了。没想到红军话锋一转，甩出了最后一句话，把他给砸懵了，脸色变得白里透绿，绿里透白。玛丽愣了半天，刚回过神来，想叫住红军说句什么，红军早已不理他了，径直走出去，坐电梯下楼去了。嘉里中心写字楼的北楼里有一家猎头公司，在他里面的一间会议室里，西装革履的三个人正围坐在一张圆桌旁边。其中一个头发溜光水滑的人是三个人里面的东道主，但是他却是三个人里面最少说话的一个。他的左手是个外国人，40多岁，彬彬有礼，谦和中又透着严谨。他的右手边是个中国人，应该不到40岁，肤色有些黑，样子比实际年龄老一些。这个有着溜光水滑的头发的人是这家猎头公司的合伙人，就是他把两家直接竞争的公司中的两个人撮合到了一起。他旁边的外国人是个英国人，就是 ICE 公司的 Peter 布兰森。他旁边的中国人就是科曼公司的余威。这已经不是他们的第一次碰面了。实际上，他们这次碰面就是为了达成最终的协议。看样子一切顺利，已经在收尾了。溜光水滑帮着两个人整理着已经签署的文件，大家都微笑着，都很满意。皮特忽然想起了什么，对余威说，我想再次确认一下，你确信你离开科曼公司后可以马上直接加入 ICE 公司吗？余威立刻用英语说了一句，没有问题。他好像觉得应该再多补充一些更详实的东西，可一时又好像不能用英语脱口而出，憋在那儿了。溜光水滑便马上接口，用英语对皮特说， 我第一次和余先生谈的时候啊，就问了这个问题了，他完全可以确认的，他和科曼公司没有签过非竞争性条款，科曼公司不可以限制余先生去哪家公司。 余威完全听得懂，点了点头，表示这也是他原本想表达的意思。Peter 很满意，但还是又开玩笑似的说了一句，但 ICE 不是科曼，我们要求所有员工都要签署非竞争性条款的，尤其是首席代表。余先生，你不会有问题吧？ 余威忙笑着用英语说，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放心吧。三个人都笑了。 Peter 又说，从今天照我们定好的你来 ICE 上班的日子只有这么短的时间，你确信你和科曼公司可以完成交接吗？ 余威一边笑着一边连连点头说，没有问题，我保证科曼公司会很快让我走的。 说完，他又有些担心 Peter 会不会误解成科曼正巴不得他尽快走人呢。他看了一眼 Peter 只是微微点了点头，没什么别的表示。溜光水滑拉开门走出去装订文件， Peter 便和余威聊天问道， 我听说你和 Jim 红很熟，一直是朋友。 哦，以前是朋友，后来不怎么联系了。 你知道他离开 ICE 以后的情况吗？ 不知道，我不关心他的事，我和他不是朋友了。 Peter 喃喃地说，像是在对自己说， 我希望我和他还能是朋友。 Peter 立刻注意到于威脸上好像变得红一块紫一块的，正想解释一句把话题给岔开，恰巧溜光水滑推门进来，已经把两份文件都弄好了，很专业的样子。 Peter 和于威便都站起身来，各自收好文件，三个人的手落着握在一起庆祝着。 Peter 对于威说，欢迎加入 ICE，我希望你能为 ICE 签更多像和氏集团那样的合同。于威脸上又非常不自然了，哦，我会尽我的全力。溜光水滑说， 啊，那一定的。 这时三个人都笑了起来。正要走出会议室，于威忽然说， 布兰森先生，还是像以前一样，我先走，五分钟以后你再走好吗？ 溜光水滑笑着说，哎，于先生就是谨慎，所有的事情都定下来了，还要这样小心呢。 Peter 笑着同意了于威的建议，和于威又握了手，便被溜光水滑陪着进了一间办公室。 于威走出猎头公司，向电梯走去，他没想到红军坐的出租车也正好在这个时候停在了嘉里中心写字楼的门口。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余威走出猎头公司，向电梯走去。他没想到，红军坐的出租车也正好在这时停在了嘉里中心写字楼的门口。红军付了出租车费，走进写字楼的大堂，往左边向北楼的电梯走去。他也没有想到，余威正坐电梯下来。红军离电梯间大概有十几米的时候，一部电梯从上面下到了大堂，门开了，余威和几个人一起走了出来。余威和红军几乎是同时看见对方的，两人的脚步不约而同地顿住了，但只是一刹那，几乎又是同时，两个人都迈步走了过来。两人走到近前，迎面站住了，脸上都没什么表情，却互相问候着，说的头一句话都是好久不见。红军问，来这儿办事？ 哦，有点事儿。你呢？怎么样？ 哦，我现在在维希尔公司，来办新加坡的签证。 余威愣了一下。 哦，你去威希尔了？哦，我应该想到的，就这么几家公司还能去哪儿啊？怎么，去新加坡开会吗？ 哦，不是，去参加一个培训，刚到新公司嘛。 红军不想告诉余威他是去亚太区开会，那是公司内部的事。 哈，怎么，你还用去培训呢？是去培训别人吧？怎么，你还用亲自来办签证吗？叫秘书跑一趟不就成了吗？ 红军面带笑容，平静地听着余威的嘲讽，等他说完便说， 那先这样，都挺忙的，再见。 说完便向电梯间走去，余威也说了一声再见，便向门口走去。红军在电梯间站了一会儿，并没上电梯，他回头看着余威出了大门，便转身折回来，走到大堂墙壁上贴着大厦里各家公司名录的水牌前，浏览着北楼里都有哪些公司，想从中找到线索，看看余威究竟是来干什么的。红军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因为余威是个竞争对手，还是恰恰因为他是余威？红军正仰着脖子看着那一排排一列列的公司名字，忽然觉得有一个曾经很熟悉的身影从眼角的余光里闪了过去。他下意识地扭过头，看见一个老外提着个电脑包向大厦门口走去。即使只是背影，红军也已经认出来了，那是 Peter。而且从 Peter 穿过大堂的路线，红军可以确信他也是从北楼下来的。红军便又抬起头，更加仔细地在那些公司名字里找着。很快，他的目光停住了，停在了那家他很熟悉的猎头公司的名字上。余威 Peter 猎头。红军的脑子里只转了一下，便已经把一切串了起来，弄明白整个来龙去脉了。他不相信巧合，他相信他的推理和判断。余威要去 ICE 了，应该是接替红军做首席代表，不过应该不是代理的，而是正式的。红军的脑子里好像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一片平原上孤零零的有两个山坡， 自己刚从比较高的那个山坡顶上滚下来，还没顾得上拍打身上的尘土，就蹒跚着爬上了这个矮一些的山坡。刚站直身子，便看见余威已经骑着马冲上了自己曾经占据的那个高坡，向自己挥舞着手中的长矛。红军知道又要有一场恶战了，可自己手里好像一无所有。这么想着，他忽然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各种滋味涌上心头。他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转身向电梯走去。余威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电脑包放在旁边，他忍不住又把刚才签的协议从包里拿了出来，摊在腿上看着。文件上的那几个简单的数字让他越看越开心，越看越喜欢，他更加得意自己讨价还价的本事了。他知道 ICE 的工资待遇本来就比科曼更好一些，自己又是从科曼的销售总监跳到了 ICE 的中国区首席代表，再加上几番要价，他这回真是鲤鱼跳龙门，又有名又有利，赚大发了。余威一边看得过瘾，一边掏出手机正准备拨号，冷不防手机先响了起来，吓了他一跳，让他稍微有些懊恼。余威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知道又是和智集团的赵平凡打来的，心想这赵平凡应该改个名字了，叫招人凡，便按了接听键说：“喂，你好。”他的好字还没出口，赵平凡已经急不可待地说上了：“ 老余嘛，找你可真难呀，刚才打你电话一直没有接呀，你在哪儿呢？” 余威心想，刚才我正和 Peter 谈大事呢，怎么可能接电话呢？再说管我在哪儿呢。但他嘴里还是客气地说：“哦，刚才在开个会，所以我把手机调成静音了，现在正在路上呢。”“ 在路上？那你现在过来一趟吧，这事儿急着和你谈呢。” 余威暗笑：“我在路上，又不是去何志的路上，而且你要谈的事情正是我要躲的事呢。”余威好像很无奈地说：“ 哎呀，现在过不去啊，我正急着去另一个会呢，早定好的了，现在肯定去不了你那儿了。” 赵平凡现在不仅是招人烦，他自己也烦上了，没好气儿地说：“ 算了算了，那就在电话里说吧。哎，我说你们的软件有问题啊，装倒是装上了，可是很不稳定啊，最近这一个星期每天都要重启好几次啊，这怎么行啊，将来根本不能用啊。” 余威好像觉得不可思议地说：“ 不会吧，当初不是专门装了个模拟环境做了测试了吗？” 赵平凡都快骂出声了：“ 坏就坏的那次只是个模拟环境，谁知道你们怎么给我模拟的呀，把整套软件装在我们真正的环境里面，就成现在的德行了。” 余威一点不急，慢条斯理地说：“ 我们的工程师不是去看过了吗？我听说又重新装了一遍，还不行吗？”“ 不行不行，根本就没用。我问你的工程师了，他说啊，他从来没在 Windows 的服务器上装过你们的软件，都是在 Unix 的机器上装的。他照着你们内部的操作指南装，装是装上了，可出了问题，他也不知道能有什么办法呀。” 赵平凡压住火气。余威接着糊弄：“ 哦，版本不一样嘛，他可能没什么经验。这样吧，我把你们的情况向亚太区和总部说一下，争取让他们派个有经验的过来，你看这样好不好？” 赵平凡一听就急了：“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陈总可都生气了，连徐董事长都知道了，问了陈总好几次，陈总要求你们务必马上解决。” 这时候余威反而来了兴致，他好像是猫在逗弄着一只老鼠，笑着说：“ 老赵，这技术上的事得讲科学，急不得啊！光听命令蛮干，出不来还是出不来啊！ 赵平凡被余威彻底激怒了，真要骂人了，大声嚷着：“ 老余啊，当初可是你拍着胸脯告诉我，说你们的软件装在我们这些服务器上肯定没问题啊！你当初说这话的时候讲没讲科学啊？还是你瞎说的？” 余威却一点不急，更没发火，而是心平气和地出着主意。 老赵，科曼的软件在世界上的确有不少都是装在你们这样的 Windows 机器上的，但是我们北京的工程师可能没怎么接触过。我说请外面的专家来，你又嫌慢，那现在换 Unix 的服务器还来不来得及呢？ 赵平凡的声音里好像都带着哭腔了。 老余啊，我这次可以等你从国外请个人来，可是以后呢，谁想到你这里的人根本没办法支持呀。我可不能提心吊胆直到你们培养出人来啊。要想换机器，那些预算已经挪去准备出国用的啊。虽然还没去，可是该花的已经花了，剩下的也都是留好用途的，要不然出国的时候肯定安排不好。买新机器时间倒是来得及，可没有预算了呀。再申请预算可来不及了，而且这个事情啊就捅大了。 余威用一种语重心长的口吻说： 老赵，我是这么建议啊，你们出国也不要太铺张了嘛，只把几个老板安排的好一些，下面那帮家伙能去到美国已经知足了，条件差些都能忍了，就能剩下些钱买几台 Unix 的服务器。哎，先别买太好的，配置不用太大，刚刚够用就行了。反正刚开始的时候软件也不会真正用起来，等将来真要用了再申请预算换大机器。 说完了，余威都被自己感动了，他现在已经要去 ICE 了，还管科曼的客户干嘛呢？赵平凡想都没想便开了口，语气又强硬了： 不行啊，出国的事大都已经安排好了，不好再变了，从别的地方也挤不出钱了，我看就得从你们的软件款上想办法了。 余威便问：哎，你们给我们打过来多少了？30%？ 是啊，我们已经给你们付了30%了。 余威懒得再和赵平凡玩，他觉得是摊牌的时候了，就说： 老赵，事到如今我也尽力了，你们少付款甚至不付款都不关我的事了。陈总是和香港的托尼签的合同，你请陈总直接找托尼吧，我这边已经要开会了，咱们再联系吧。啊， 说完余威便挂上了电话，他觉得自己再也没必要搭理赵平凡了。赵平凡肯定被他最后这几句话搞懵了，肯定觉得余威怎么会一下子判若两人。余威懒得再理他，反正过些天他自己会知道余威跳槽的事情，到时候赵平凡自然就会明白了。不过刚才这个电话让余威觉得非常得意，自己怎么就能把一切都安排得这么好呢？恰恰就在何志的项目出事儿的时候，余威已经有了更好的去处，别人用了八抬大轿来请他，他正好可以甩手扔下这么个烂摊子另谋高就去了。诶，本来刚才拿电话是要打给谁来着，结果却让赵平凡给搅了。 哦，想起来了，是要打给托尼那家伙的。 余威心想，托尼这下子要有好日子过了，何止这么大的客户要想改合同少付款可不是小事，估计这官司得扯很长时间，何止恐怕一时半会儿挤不出来钱买新的 Unix 机器，除非科曼下狠心自己负担费用，把一个外国专家派到北京常驻，专门为何志提供技术支持，否则 这个项目看来就要一直在纠纷中搁置下去了。不过，以余威对托尼的了解，这个香港人干不出这么有魄力的事情来，所以何志项目的归宿也就显而易见了。余威一边想着，便拨通了托尼的电话，把手机放在耳边等着，嘴角向上翘，他禁不住得意地笑着。电话通了，他听见托尼的声音，便说：“ 哎，托尼，我是余威啊，和你说个事儿啊。” 电话里传出托尼不太情愿的回答：“ 啊，余威啊，我这里正好有个要紧的事，你可不可以再过15分钟以后打过来啊？” 余威根本不愿意理睬，直接说：“ 我就一句话，但是很重要，说完就没事了。” 托尼好像沉吟了一下，显然很不高兴，但还是说：“ 那你讲吧。” 余威对着话筒大声地嚷着，好像要把胸中积攒许久的怒火和怨气都发泄出来。“ 我决定辞职了，我马上会给你发一个电子邮件，正式的。我现在是先用电话和你说一声，让你有个思想准备。” 余威就是要在电话里听到托尼的反应才打这个电话的，他本来真希望能当面向托尼提出辞职，好亲眼看到托尼的惊愕慌乱，可惜现在只能亲耳听到了，但这也足够让余威感觉到极大的快感。托尼的确被惊呆了，停了好久才反应过来，结结巴巴地说：“ 怎么突然就也不提前打个招呼，不好的吗？我要和你谈谈，好好谈谈，好吗？” 余威感觉舒服、满足、痛快，他笑着说：“ 哼，不突然，这不是向你打招呼了吗？等你收到我的邮件，咱们再谈吧。你不是正忙着要紧的事儿了吗？那你接着忙吧，啊。” 余威刚想说拜拜，忽然又想起了什么，急忙加了一句：“ 哦，对了，差点忘了，还有件事儿，也是一件大事，也是向你打个招呼，让你有个准备。何志集团想要修改合同金额，甚至可能退货。拜拜。” 余威挂了电话，解气儿啊，浑身的毛孔好像都张开了，他此时就想到了一个字：爽。红军从嘉里中心回到公司，走过前台的时候，看了一眼坐在里面的玛丽，玛丽冲他笑着，红军觉得他笑得不太自然。红军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刚坐下门就被推开了，原来玛丽也跟了进来。红军看着玛丽，等着他说话。玛丽站在红军的桌子前，两只手垂在身体前面上移下摆的位置，左手握着右手的四个手指，攥得紧紧的，看着红军，用很细小的声音说：“ 我都忙完了，您的签证还要去取吧？您把取签证的单子给我吧，我给您取。” 红军见玛丽主动来为自己做事，知道是刚才出去前甩下的几句话起了作用，但看到玛丽这么紧张局促，没想到她会被吓成这个样子，又有些不忍心了。红军拿出取签证的单子递给了玛丽，笑着说：“ 呵，谢谢你了。” 玛丽双手从红军手里接过单子，垂下眼帘不去看红军，嘴上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 同时转过身就要拉开门出去。红军想起了什么，说了一句：“ 哦 ，Mary， 等一下。” 玛丽立刻转过身，脸都红了，低着头说：“ 哦，忘了问您还有什么事了。” 红军简直有些哭笑不得了，他没想到自己已经被当成了个凶神恶煞，只好笑着尽量温和地说：“ 哦，没事儿，我就是刚想起来，想请你帮我订一下机票。” 玛丽跺了下脚，甚至带着些懊恼的自言自语：“哎呀， 刚才还想着要问呢。 红军一下子笑了起来，拿过一张便笺，写了几行字，递给玛丽说：麦瑞，你就按这上面的日子订航班吧，你帮我订国航的。玛丽又双手接过了便笺，看着问了一句： 您不做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吗？不是都说新航的服务好吗？ 红军选国航，其实为了积攒他的国航知音卡上的里程，但他没明说，而是换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好，新航的机票贵，国航的便宜不少呢。玛丽露出了一种又钦佩又感动的表情，好像面前的红军简直是一个光辉高大的楷模似的。红军又补了一句：哦，不过订国航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我不要订京亭厦门的，你帮我订直飞的好吗？玛丽点头答应了。红军笑着说：让我想一想啊，从新加坡能给你带些什么呢？好，那儿好像实在没什么东西可带的，纪念品嘛都是那种鱼尾狮，可是做的怎么看怎么像是一个鱼尾狗，估计我呀只能给你带一些巧克力什么的糊弄一下你好了。玛丽愣了一下，因为这的确出乎她的意外，但很快她就高兴起来，看着红军笑了，摆着手说：哎呀，您什么也不用带，真的。 红军也很高兴，终于让玛丽开心一些了。他知道不是因为什么巧克力的小恩小惠，而是玛丽看到了他并没有成见和恶意，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了。玛丽笑着又问了一句：还有没有别的事？红军摇头说没有了，玛丽这才转身出去。红军仿佛可以听到玛丽的脚步轻快了很多。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